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嘅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嘅个案，呢啲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嘅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 好啦，咁啊，今日又系呢个嘅叫做夺命咖喱饭啦，系啦，咁啊，因为咧嗱，有啲可能啱啱今次先睇啦，就阿西良咧就呢一个净收未返，乐不思蜀， 系 啊，咁就阿土伯咧就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系咁啊，就今日咧要讲一个嘅叫 report 俾个客。 哦，咁样。 系，咁我哋咧就即刻就揾下咖喱饭。啊，咖喱饭真系犀利，佢咧真系非常之有义气， 超级蹬脚啊！我今日先收到阿细良啲 WhatsApp， 佢睇紧个画展，咁样系，哇，犀利啊！睇北斋啊，睇呢个江户时代嗰阵时嗰啲嘅。嘅當其時嘅古時嗰啲漫畫嘅一啲嘅日本漫畫嘅展覽啊 ，send 啲相俾我，好難得嘅係 嚇。啊，佢又好啦， 大開眼界，大開眼界。 啊，佢就疏忽啦嚇，唔知攬住邊個睇畫啦。 哇，乜你咁講？ 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實我哋想講咧就係呢個國家安全。 嗯， 唔知點解咧？呢一個我哋嘅中國咧。即係好似好唔安全咁 嘅，突然咁冇安全感， 成日都要講呢個國家安全嘅。上個禮拜六咧，講我哋嘅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咧，就喺一個聚會嗰度，嗰個聚會咧又係國家安全，就係咩咧？叫中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咁就由我哋嘅前立法會主席啊曾鈺成咧，就透過佢嗰個嘅咩香港願景計劃， 嗯。 就邀請咗咧，哇！犀利咯，陣容鼎盛。除咗就呢個中聯辦主任阿黃志文、林鄭成班官員 高官嚟噶，全部都係、 全部都乖乖地去聽啊呢、這個有關國家安全呢個 topic。 嗯， 阿黃志文咧喺席上咧就講就話咩咧？佢話嘅意思，香港係唯一一個沒有國家安全立法嘅地方。呢句说话就可圈可点嘅，可圈可点，因为点解呢？究竟黄志文是讲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冇国家安全法的地方，抑或是全中国呢？嗱，呢个咧，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唔同。如果你话全中国，冇错，啱嘅， 全中国。 如果你系全世界嘅话，喂，我又好有怀疑啦。 系啊， 啊，当然啦，我好难 search 到嘅。而家全球有200个国家， 207个或以上。 或以上的 國家、啊、 我很有理由相信不止香港 是没有一个叫国家安全法的。好了，就但是呢他就 因此呢就讲就讲、是、啊现在呢有港独分子又提港独了、啊、港独分子、啊、挑战这个国家安全、啊、进入校园毒害一代下一代、啊、这个呢就很有意志的了。進入校園是咩啫？咪大學咯。邊個進入校園咧？咪戴耀廷咯。 哦，乜唔係早前嗰啲文匯大公嗰啲報紙又話有啲中學生團體啊，即係有時指名道姓話咩學生動員嗰啲喺校園嗰啲中學門口啊派下單張咁樣係。我以為佢講緊呢啲咁就影響到一個國家安全咁犀利啊！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咧成個氣勢咧都係集中。即是劍指戴耀廷的 了。 这些的说话为什么突然即要突出那个进入校园毒害下一代、为什么 要突出这一样东西呢？我自己觉得是跟由戴耀廷在台湾回来一个礼拜之后由香港政府并拎并拎由这个的建制派加上这些的爱字堆，现在这个黄志文又再次继续宮內啊， 一波 之後有咩啊？仲有一個喬老爺過嚟， 係喬老爺呢個禮拜尾又嚟香港啦， 又嚟啦， 係啦，就即係接受林鄭月娥特區政府邀請嚇，咁啊特登嚟香港。 咁啊，建制派就話估計佢到期時咧，就因為佢係呢個基本法嘅權威，咁所以咧就會就一啲重要嘅事情咧，係去表達佢對即係用基本法嘅理解咧去解釋，例如係一地兩檢啦，例如係呢個國家安全啦咁樣，預計都可能咧係為呢個 23條 立法咧，就係咪明古開羅啊，做一啲輿論嘅準備啊咁樣係。 因為呢個喬曉陽咧，就係呢個叫基本法委員會前主任。咁喺呢个嘅所谓喺香港事务当中咧，就好有身份地位嘅。咁我有一日讲啦，嗱，哇，又有上个礼拜六就有呢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定咗个国家安全日啊。 即系喂，突然间咁多嗱，喬曉陽落嚟咧，好似阿 Gary 所讲嘅，你可以嚟，你可以即系想象得到佢落嚟香港讲咩咧？都是这个 topic， 又是国家安全，所以23条立法不要被我估中。我相信他是会讲主力是讲。同埋你相不相信是林郑邀请他来呢？我就不会信。我认为这些全部不是你阿妹仔话事的。 这个剧本可能已经铺定了。是 啊。 阿妹仔就出声的叮。 一波一波来。一波一波来去将这个所谓的打港独啊。又跟住23條立法啊咁樣，咁啲人話唔係喎，阿妹仔今日都仲係夠膽講，就話而家未係立法嘅時候喎，就仲要有好多嘅即係社會氣氛配合先得喎。嗱，我嘅理解係咁嘅，而家所做出嚟嗰個嘅氣氛咧，其實主力都唔係23條立法。嗱，呢個係我嘅睇見，係咩咧？是要在这个对付风云。 风云计划。 风云计划。 嗯。 是要你就是整件事是一个选举工程来的。 嗯。 啊、即是的意思就是他要打击这个戴耀廷那个的风云计划。 是。 那所以呢就以港独这个的牌头来打他。 嗯。 就将这个的 Bennett 打成这个港独分子。 是。 就令到他呢你没有人够胆去参与那个的所谓的风云计划。 嗯。 啊、即係有個 hesitation， 搞到佢變咗好似麻風計劃咁樣， 冇錯啦， 冇人願意埋身咁樣，係埋身就可能將來會有問題啦，咁樣甚至乎會唔會連參選資格都受影響咧？咁樣 係啦，咁當然啦，你話你信真係23條會立法，我梗係認為23條會立法啦，但係係會喺唔會喺今年777今屆任內，係下一屆， 咁樂觀， 因為今屆咧。唔係啊，今屆咧有太多嘢要做。如果打23條打尖咧，就對其他嘅 agenda 有影響， 哦、 包括國歌法、一地兩檢。喂，依啲嘢夠做啦。 所以政府而家今日下晝就即刻已經放風，就話佢嚟香港啊，會喺嚟港之前咧，行程就包括埋去參觀呢個港珠澳大橋啦、人工島啦、高鐵一地兩檢啊，無論係西九總站又或者係石崗站嘅車廠啦，咁樣咁啊，一定會就呢個各地兩檢係去發表所謂嘅講話啦，咁、樣係咁啊，會唔會好似坊間而家咁講就話咦？是咪呢個各地兩檢、國歌法、23條，好似三胞胎咁一環扣一環咁喺個時序表上邊咧，特區政府啊拆解完一樣，又再做第二樣，排住隊咧咁樣 係。所以我嘅睇法咧就係、林鄭月娥係一個執行者嚟嘅，成個嗰個嘅叫做你而家去出嚟講嘢，你唔好將佢理解為，哎呀，林鄭仲喺度頂緊啊，頂緊，唔好傻啦！你哋唔好以為真係林鄭係為香港，仲喺度頂緊啦。即係而家我有時聽到有啲都係有啲人對佢有期望㗎，係 嘛？ 你哋政界中人， 政界中人， 我就唔講 咁容易俾人呃。 係啊，即係仍然對阿林鄭 配合得非常好啊！真啊，對我嚟講係，我諗林鄭係。 配合係完全進入 呢個角色啊，係 係啊，咁所以咧，我又覺得林鄭呢啲嘅説話咧，其實係要為咗，亦都係令你產生一個咁嘅叫做印象，對佢有所期望，又跟住23條立法或者喺阿林鄭任內去立咧，都未必唔係好事啊，即係佢都記住，好似肯頂下，唔係啊，再同佢嘅利益嘅角度嚟講。佢都想下一任先立啦，呢個係一個連任嘅一個，如果我今屆做曬所有嘢， 咁所有污糟嘢做曬，咁我仲憑乜嘢去做嗰個連任工程？ 你講得啱啊！琴晚就呢個自由黨嘅黨慶啊嘛，25周年啊嘛，四分之一世紀，佢哋嘅榮譽主席啊，田北辰唔係田北俊咪出聲咯。佢話：如果係要立23条，不如趁而家呢個時機咧，立一個係大家都認為較為接受嘅。冇咁硬嘅版本啊，較理想嘅版本啊，其實同你頭先嘅分析係有啲類似嘅，係。 係啦， 食住個勢，喂，喂，會唔會由阿林鄭去做啊？咁就唔好遲下，即係再惡劣啲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有個加辣版啊，更加差嘅23条出台咧，咁樣係。 田北俊先生，我就即係都幾 like 你嘅，不過咧，即係你今次呢個反應咧，如果一係咧。就天真咗啲，一系就天真咗啲，即系如果你认为嗱两个原因，一个就系你对于林郑月娥肯执行一个叫做好似2003年嗰阵时嗰个版本嘅23条立法咧，第一唔到佢话事，根本完全唔到佢话事。第二咧，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已经列入议程当中，就系。會係透過呢啲所謂一波又一波啲咁嘅攻勢咧，其實就係為23条加辣版。嗱，23条咧，我要提翻大家，而家嗰個所謂國家安全呢個個講法咧，係好有問題，因為我哋嘅23条裡面咧係冇國家安全呢個字嘅， 係點解冇呢個字眼嘅？ 冇呢個字眼嚟嘅，係非常之具體地講，係一個嘅叫做。究竟呢條法例係講啲乜嘢嘢立嚟係做乜嘢嘢咧？嗰、那個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嗱，一陣我再講23条係究竟係要嚟做咩咧？顛覆國家乜乜諸如此類。因為國家安全好闊嘅，大佬係好闊嘅。喂，咩叫國家安全啊？我講句説話都可能會令到國家安全有問題嘅喎。 寫下文章分析下呢個股市，特別係啲經濟數據，就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國家金融機構啊，呢啲咁樣嘅穩定咧，咁係咪都係同國家安全扣上咗關係咧？好危險嘅喎、 啊，所以咧，我就唔會用國家安全，因為香港係23条立法，就唔係立國家安全法。大家以後咧就千祈唔好俾佢哋咧誤導咗你。係咩、叫做23条立法咧？就話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咩嘅行為咧？禁止咩行為咧？任何叛國。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嗱，好具体噶，好具体噶，唔包括我讲一啲嘅说话系唔啱听噶，大佬，冇呢啲咁嘅嘢噶， 只系被定义为意见唔啱听，咁就即系大棒子事后啊， 唔包括呢啲嘢噶，喂，唔包括我认为应该结束一党专政，唔包括呢啲嘢噶，大佬，好啦，佢话咧。仲有就係禁止外國嘅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嘅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所以你睇到23条嗰個嘅立法，即係你透過本地立法要達成一個點樣嘅效果，係非常具體，係 非常 specific 嘅，係 冇國家安全呢個 term 喺度嘅喎。即係我最驚就係呢啲啊，愛國一樣，即係呢啲 terms 咧，就你好難詮釋嘅。但係你話顛覆國家、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喂，好清楚啊呢啲嘢啊。咁所以我就話而家咧，我哋咧，我想講一樣嘢啦。點解我哋嘅國家咧會咁不安全嘅咧？其實即係點解佢個政權會覺得咁不安全咧？國家係一個點樣嘅我哋叫做 entity 咧？其實 實體係一個 點嘅實體嚟嘅？嗱，即係我就唔係社會學家啦嚇，咁啊好粗淺咁講，國家咧，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嘅話咧，就係、是、由一啲叫部落。部落開始，即係大家喺同一條，可能同一條村，有一個同樣嘅族長、村長咁樣樣。咁然後咧，大家部落與部落之間有好多爭戰嘅，好多戰爭嘅。然後跟住為咗要共同一存在嘅話咧，咁於是咧就慢慢咧就幾個部落可能就結合啦。就然後慢慢咧就大家一齊咧就訂立一啲遊戲規則。其實係為咗乜嘢嘢啊？成個國家係為咗一種嘅叫做。共存，後尾咧西方就稱之為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 即西方就將佢稱之為社會契約。 十七世紀左右就出現咗呢、這個十六、十七世紀左右出現呢個思潮係。 係啦， 去解釋呢種咁樣去建構一個國家或者叫主權國家嘅一個背後嘅理論啦，或者共識咁樣係。 就再有啲學者就將佢再即係叫做個定義再清楚啲，就啊一個國家有人民， 嗯， 又跟住有民族，即係個人民後屘變咗民族。 係。 大家有同一個血緣，即叫民族。又跟住又話有同一個土地，有個地域嘅。係啊，又跟住有個政府。個政府本身係有可以代表人民，係將呢個地域去管理嘅， 行使公權力嘅。 行使公權力嘅。咁所以咧，國家安全係個 definition 係咩咧？係對付外敵。 係。所以國家仲有一個定義，包括埋係有武裝力量，而呢個武裝力量咧係聽候於呢個行使主權，唔係行使呢個公權力嘅政府咧係去指使嘅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所謂嘅即係後屘所謂嘅國家安全，主要要防嘅咧，就係防外敵啦。所以你頭先話有軍隊，有軍隊啊，諸如此類，啲軍隊係對付外敵嘅。至於後尾咧就當然啦，你話啊有你裡面有啲人串通外敵，其實主力都係外敵， 係 去損害國家利益。 嗯， 所以你睇到呢啲所謂嘅國家安全係防係咩咧？係防外敵嘅。但係你睇到我哋嘅中國就好唔同， 專防內敵， 內以內為 自己人啊。其實係 嚇，佢嘅安全咧，其實好大部分咧係嚟自內部嘅。係。所以咧，佢有好多維穩費，國防與維穩費，維穩費咧係超過國防費用嘅。我諗全世界有，講真，即係阿黃志文咧就話，全世界咧都只係得香港啊，係咪全世界？即係話地方係仲未有國家安全法嘅、 嗯。 我就將佢依個即係 pattern 啊，呢句説話嘅 pattern 咧就引用啦。全世界咧就得中國咧，佢個維穩費即係對付自己嘅國家安全。 是 对付自己内部的。我想这个真的是全世界一个唯一一个地方会是这样的。 专权政府才会讲得出的。 啊 刚才徐少华有讲到契约理论，这个是很重要，是解释政府和人民一个关系，又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建构一个国家一个很重要一个立论的基础的嘛。因为呢你是讲人民为什么要去承担一啲嘅义务，例如係繳税啦，放弃一啲即係拥有武装力量嘅一个嘅权力啦，去将呢啲权力係拱手相让交咗俾政府，由政府呢去行使呢啲权力去管治呢个地方，再由政府呢係去制定一啲嘅法律呢係规范全个地方啊、社会啊、国家嘅人嗰啲嘅即係嘅自由呢，咁样係有原因嘅，就係话个契约就系话我哋有个立约精神，就系由政府系必须调翻转头去履行佢嘅职务同埋佢嘅义务咧，就系调翻转头咧去拥有呢啲公权力，就系保障人民啊嘛，系保障人民嘅基本权利啊嘛，唔系话俾咗你嚟，只系为咗进行统治而统治，而系话呢个统治系要建基于呢个共识，人民嘅权利系得到保障，所以人民咧系愿意接受呢个政府嘅管治，呢个政府先至有合法性啊嘛。个契约理论好重要嘅精要就系咁样，呢个亦都系我哋现代人理解点解我哋需要有国家嘅好重要嘅立论嚟嘅系。 嗱呢一个咧咪就系阿韩寒所讲嘅，呢个世界有两种逻辑， 系 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OK， 即系同样地嘅嗱，其实你睇到咧，中国嘅国家安全同西方社会嘅国家安全嘅概念系完全唔同嘅， 系。 譬如好似人哋西方國家嘅時候，點解唔會有一個嘅叫做防自己嘅國民咧？係因為佢成個除咗個社會契約嘅理論而衍生嘅一個政治制度，就係咩咧？喂，呢、這個政治制度就係你唔使推翻我噶嘛，你係用我選票嚟去，你叫我落台嘅話咧，好簡單嘅啫。下一屆你唔選我， 係啦， 咁我咪落台咯。 係一個和平轉移權力嘅一個過程嚟㗎，呢個係好難得嘅一個，即係經歷過好長時間係去人類社會嘅智慧係、去累積翻嚟一個制度優勢嚟㗎。 所以咧就所以因為咁樣樣咧，所以西方嘅國家 是不需要那么讲这个国家安全的。 嗯、 即是我来说他的国家安全其实是 much more 是对付外敌的。 是。 啊、是保护人民的。 是。 啊、即当有外敌来的时候会侵害到国民的人身安全好或者他财产的时候政府就有这个机器来去保护人民、啊 嗯 样。但中国那个概念是完全调转是保护政权的。是保护政权的。 所以王志文其实不是说国家安全法是政权安全。应该叫政权安全法。而共产党呢一而贯之呢就是将政府政权就等同于国家。是这样呢是去进行管治。 是因为我们说国家的定义是什么是人民土地和这个政府嘛。 人民土地政府武装势力还有 sovereignty, 主权。 啊、主权。 主权。五个的因素这样是。 但是中国的国家呢其实是等于政权。 嗯。 我觉得即你看到你看到国家安全法呢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呢 是要 你看到现在呢中国动辄呢就有尋人滋事罪， 呢 一、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罪，洩漏國家機密罪，好多呢啲罪咧，全部嘅犯呢啲罪嘅人咧，都係國民嘅，都係國民嘅。 聲稱就話司法改革啊，我哋唔再用呢個反革命冇理由罪啦，不過又整咗個尋人滋事罪。 尋人滋事罪， 佢做嘅嘢一樣嘅咋，係你挑戰呢個政權，你係異見者，你就會受到呢啲嘅司法制裁， 行政拘留你， 係 即係基本上就唔使審，就即刻行政拘留你。而家咧，基本上中國嘅依法治國咧，所謂嘅依法治國咧、嗯，當然佢就根本就冇依法啦。但係佢嘅依法咧，就可以立好多嘅法。 嗯， 又跟住咧就話，哎，我可以點點點點就拘留你365日。 嗯， 而家我都話佢唔依法啦。你憑乜嘢嘢而家留下？係，你係咁樣嘅軟禁佢咧？係，我就算我退一萬步去講啊，你憑乜嘢法啫？ 冇，你根本係違法一條，係啦，賦予大陸政府是做這件事的是、 啊、但我都說你看到中國的邏輯呢它的所謂國家安全法其實是政權安全法政權的安全、嗯、是它的最主要、立法的原意在這裡、嗯、如果否則的時候呢你 老實說國家安全為什麼會需要有這麼多的法例去保障如果你不是這麼不安全的話这个就是我想一个正常人会问的问题。 嗯。 为什么要你说为香港唯独是一个地方是没有国家安全法、嗯、这个不是应该是我们庆幸一个地方没有国家安全法可以 run 了这么久都没有事。你看看 英国管治香港150多年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国家安全法。 没有这件事不需要制出这支叫国家安全的大旗出来跟着喊打喊杀的。 啊咁你就係因為而家你因為回歸咗中國之後，中國邏輯就話，因為咧佢永遠都係覺得，人民同佢之間係處一個敵對，即係呢個就係佢個過去中國歷史裏面咧推翻一個嘅政權咧，成日都係由農民起義，由人民推翻政權，呢、這個香中國仍然未脱離呢個歷史啊。 嗯， 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帝制復辟。这个危机就更加大了。嗯嗯。啊、现在呢就最好笑呢中国呢不单止你不可以即是讲一些即是反对政府的说话你讲笑都不得。啊、你连讲笑都不得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最近呢就封了一个在内地呢是非常之火热的一个的 apps 呢就叫做出緊嚟啊！等等，嗰、那個 app 叫內涵段子啊！ 哦，內涵段子， 內涵段子，佢有2億嘅用户喺內地， 咁犀利啊！係 係啊！嗱，呢個內涵段子係咩嘢嚟咧？其實咧，嗱，我哋講咗好耐啦，有黃段子、黑段子，其實好10年8年咧，就係中國人民咧就用啲取笑政權嘅方式嚟宣泄。 係， 喂，呢、這個其實係某個程度上面咧對政權一個。安全 是 已经是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喂你俾啲泄气位人哋、 啊、人民消咗气之后个社会就变得较为稳定翻啲噶啦嘛，佢、啊、不稳定因素就透过呢啲帮佢消气嘅手段系去化解咗噶嘛，系。 咁呢一个 apps 咧，内涵段子咧就系、是、由呢个嘅叫做头条，唔知头条新闻啊， 中國有一個今日頭條，今日頭條旗下的一個的叫內涵段子，裡面有很多短片、啊、或者一些、黑段子、啊、即是嘲笑政府、啊、甚至有些是不是嘲笑政府的一些笑話在裡面、 或者笑些社會現象、啊、 笑話社會現象、啊、樣那哇在這件事呢就產生的網民就很大反應了，即是話嘅意思就有啲人咧就去馬路嗰度咧就響安， 噗噗噗噗， 好多車喺度噗噗噗噗，即係去反對政府連內涵段子呢啲咁嘅叫做根本冇乜攻擊性， 係即係俾人民笑一下發泄一下都唔得。 係啦，喂，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咧就中國如果其實你視之為一個政治現象啦、 嗯， 你睇下習近平嗰個不安全感係幾咁大。 嗯， 系几咁大？大家睇翻中国历史，当如果去到文字狱，当去到连笑政治笑话都不能容许嘅时候，是一个几咁即系嗰个政权自己本身感觉到系几咁不安全嘅状态， 即系虚怯嘅，佢真系会觉得。 我觉得佢系虚怯， 即系就人民呢啲咁样即系嘲弄政权社会现象嘅行为，就会推论甚至乎上纲上线地背后系咪即系有一啲嘅操作，而尝试去影响政府或者影响国家安全咁样嘅，佢哋咁样思考嘅，可能系。如果唔系，你唔会咁样系去咁打压法嘅，系。 你觉唔觉得系即系我啊？你觉唔觉得会好荒谬咧？即系连笑话都唔俾讲嘅一个国家，系一个咩国家咧？ 嗯嗯。 即系当用翻黄志文所讲，你又系话全世界香港系唯一一个冇国家安全法，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系唔俾人民讲黑讲嗰啲嘅政治笑话嘅。你啊讲政治笑话都唔俾啊？哇！咁我就好睇。我真的覺得中國很不安全，老實這樣說，我就真的覺得中國可能真的很不安全。為什麼你會連人民說一下笑這個自由都要剝奪呢？兩個角度去看，一就是說政權虛怯，真的有些事我們不知道的，可能它裡面真的個 tension 很大。第二就是統治者視人民為敵人這個意識非常高漲，是吗？不是你连笑一下你都不得啊？之前不是说连集包子都成为关键词嘛，是那些敏感关键词嘛，这样。啊，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即是我们说即是国家安全如果个高度去到这个的这样的高度的话呢，那我觉得一是就是我们人民有问题。 嗯， 一系就个领导者有问题，咁你觉得系边个问题？ 从行政嗰个角度或者公共行政嗰个角度，我觉得绝对系有问题。 嗯， 因为对我嚟讲，政府其实有好多工作要做。 嗯， 系嘛，即系做一个有效良好嘅管治吓，即系教育、医疗、房屋，咁有好多公共政策范畴要大量嘅工作噶嘛。 嗯， 但系多一个虚怯嘅政府，你睇下，如果呢啲。即係連人民嘅你話黑色笑話，或者係對社會現象一啲嘲諷嘅一啲嘅節目，你都要管道，你都要監控，你都要留意嘅話，這個政府係好忙嘅，甚至乎佢會忙到冇時間、冇資源、心血係去做其他佢應該要做嘅本業嘅喎，係。 啊，同埋你睇到咧個政策風險，中國嘅政策風險係幾咁大啊？ 嗯， 即係話你喺中國裡面，你去經營一個 apps 啊，你好苦苦經營幾年。拿到2億個的一個網民之後，他突然間說要關你就關你，這些呢可以你不要以為不叫你講笑話咩，或者那些叫黑段子咩，你不講黑段子就沒事，不要這樣想，你永遠不知道那個的領導人呢那個的心是在想什麼的。他下一刻他會覺得不要說講笑話，你連講一些可能支持他的说话，他都觉得你立心不良。你立心不良。一个人如果虚怯到这样的话，你就真的不知道他想什么，连黄色都不得，咸湿的都不得，咸湿笑话都不得。 越吹保守。 越吹保守，因为社会越吹保守。那我们上一个环节讲电影，老实地说，一个这样的社会，你认为它可以产生什么作品？ 直情是扼杀创意，动辄得咎。 動接得 夠，又不可以講現代社會，因為你講現代社會就必然觸及到現存的一些可能社會問題，跟住又話影響即係政權啦，又當你係異見者， 永遠咧大陸嗰啲電影拍嚟拍去都係好似你頭先講孫悟空 啊， 嗰啲已經係即係翻拍無數次嘅一啲嘅即係大嘅或者係出名嘅文學作品。 嗯 啊，跟住另外就係嗰啲歷史片啦。 嗯 嚇，啊，即係歷史戲啊、宮廷 最安全 嗰， 啊，啲 安全啊嘛。 你唔好以為啊，你有機會有一日咧，個領導人都虛怯到一地步咧，就覺得你嘅歷史片係喺度嘲諷緊佢嘅時候，你都可能賴嘢嘅， 係嘛？ 即係我，所以我話咧就係啦，如果呢個內涵段子呢件事咧，我覺得反映出嚟咧就係中國嗰個嘅政權咧，佢嗰個不安全嘅感覺咧，係去到咁嘅時候咧，中國裡面有好大嘅政策嘅風險喺度噶。佢突然之間抽起條筋，唔俾你依樣；抽起嗰條筋，唔俾你嗰樣。咁你點搞啊？你呢個社會裡面，你喺裡面去經營任何嘢，都可以突然之間俾人封。啊，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覺得嗰啲嘅叫做人民咧，真係有啲叫做唔係無所適從嘅喎，無所適從嘅喎。啊，第三咁當然咧就係個維穩費咯，好似講依樣你又要管，嗰樣嘢你又要管，你諗下。monitor 完呢個內涵段子，可能會喂內涵段子有幾多個好似類近內涵段子嘅呢啲咁嘅網站喺度， 發散人手又去再睇一次，或者人盯人嘅喎，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國家安全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其實就唔係國家即係個人民咧有咩問題，而係好可能我哋嘅政權自己本身咧真係有一個。唔知系咪患咗一啲嘅精神病，即系要去睇下医生。如果连讲笑话都成为一个禁忌嘅话咧，呢、這个社会变得好叫做好封闭。 系 啊，咁呢个咁封闭嘅状态，我唔知挨到几耐。本来系好安全嘅状态，都变得不安全啦。 系 因为嗰个嘅即系叫政权嗰个神经啊，神经系统出现冇问题咧，本来。那個國家冇事嘅，就俾佢搞到咧神經框框咁樣樣，冇事都變咗有事。我啱翻嚟再傾。 人民超市灣仔新店開幕優惠，極底價一蚊一隻巴西春雞。人民超市而家港島都有分店啦。為咗慶祝灣仔新店開業，由即日起至4月30日，900克巴西春雞一隻只賣一蚊。李朝韓油漢堡50蚊兩塊，韓國雪龍湯每包28蚊。大厨系列手打蝦子面一斤装，特价80蚊；李朝韩式酱牛肉特价63蚊；马来西亚 D24 榴莲肉400克，特价90蚊。仲有更多急冻食品及恒河咖喱屋咖喱食品都以特价发售，买满300蚊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人民超市湾仔新店体验最新优惠啦！香港